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主持人郭鹏，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大猎杀》这本书。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大猎杀以一个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为背景，以境外金融机构对中国财富的饥渴猎杀为线索，用一场惊天动地的金融游戏提示了我国目前金融安全体系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美国猎杀俄罗斯，卢布一夜之间暴贬50%，一场真实的金融战已经发生。下一个目标会是中国吗？那些金融杀手如何买空卖空？如何操纵大宗商品价格？如何兵不血刃地掠夺我们的财富？一场金融市场的血雨腥风已经逼近，我们做好准备了吗？大猎杀生动叙述了鲸鱼公司联手国际金融机构，利用中国人民币升值之际做空中国金融市场的故事。作者用跌宕起伏的情节，以鲸鱼公司、金融作手、普通股民为主线，全程展现了激烈的金融战争风云和内部玄机，深刻细致地剖析了这场看似与中国人无关的金融游戏，构成了一部金融暗战的立体大戏，从而揭示了中国金融安全体系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无论你是与这场大战看似毫不相关的人，还是在这个战场征杀多年的老手，都能从这部别具一格的金融小说中有些许收获，在找到共鸣的同时，多一种看穿金融迷雾的内行眼光。在本书的后半部分，外企的亚太区总裁肖凡目睹了总公司对中国金融界的掠夺和打击以后，毅然辞去了多年经营的高级职务，准备回到家乡，像当年祖辈保卫祖国那样，付出自己的力量来抵抗现在的金融侵略。金融大鳄不仅叱咤商场，同时更是保卫祖国金融安全的武装斗士。他们运用自己的所学，在外资挑战我国金融体系的时候也能扛枪上阵。有了这些专业人才的帮助，我们相信在金融安全领域也必将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最后，我邀请大家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全书内容，分享你的感受。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西直门桥到官园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二环西段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受河北大雾的影响，大广高速求贤到世界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琉璃河到世界出京方向，京昆高速张坊至世界出京方向，京台高速

那怎么着，我们一块吃饭了，我们肯定是 AA、哎、啊，放心吧。 AA 行，但是你吃饭可不能超过100块钱啊。 啊，行行，放心吧，放心吧。 最近那个、 哎、行走。哎，哥几个，老没见了。 哎呦，老板。 哎嘿嘿嘿， 难得呀，您能来吃饭来。 这怎么了？这我跟你说， 媳妇儿出差了吧？ 没有啊， 媳妇儿出国了。 你这知道更远。我媳妇儿，你们操那么大心干嘛事？ 那不能。 告诉咱聚会跟他没关系啊，我就想你们了。聚会到一块儿，今儿人这么齐不容易。 哎、嫂子可太厉害了。 先甭说那、哎。 上回我去他们家，问我一个月挣多少钱，上有什么工作，家里干嘛的，我也不知道你们家入赘。 你要对我姑娘下手，你这我跟你说，你老不正经啊。 不是不， 还到我家入赘，给我当女婿呢。 这些这挨的是啊， 瞎捣乱。今儿干嘛？吃喝玩乐， 对，吃饭。 说那个干嘛？ 点菜点菜， 行 行行， 咱吃吃什么？ 哎，这吃 来炸蟹、嗯， 什么东西？ 炸蟹， 炸蟹是吧？ 炸 蟹， 会做蟹可能是。 那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这个， 带点蟹清蒸就完了。 这个这个、 哦，大闸蟹呀、 啊。这个， 哇，大闸蟹好哎，现在 咱 季节特别好吃，不吃馍， 六个人12个菜， 吃不吃馍？ 吃馍吃馍吃馍，急的。 我这说的啊，我点了12个菜，加上这大闸蟹， 咱这10个人12个菜不多，可以挺好。 10个人呢？ 啊， 我还以为6个人呢。 哟，你那小芳、田小芳今儿也来，别激动、哎，别激动啊！ 哎呦， 哎呀妈，说不出话呀，要死！ 哎呦， 要晕。 吴婷今儿也来， 哎呦。 这都是你的这个 麻烦了，这俩一块儿 的什么橡皮，哎，不是接 橡皮， 接橡皮。 哎呦，行了，你不会聊天，别说了， 揪人头发， 老胡 老 胡老胡 了， 安心吃吃蟹，安心。 咱10个人12个菜， 行了，别说 一个螃蟹，一个汤， 行。 喝酒吗？ 直接就下单就完了。 来来，点点上。 废话， 酒啊，来点酒啊，这是高兴劲儿。为咱们的友谊，哎，为咱们那个 啤酒店长， 好， 结账结账结账。多少钱？ 3000。 3000，10个人算下来的。 1人300还真不贵。 3000，10个人300。 哦，300是吧？行行行行，来来来。 这个店我说吃这么多才300。 尤其我这炸蟹还不贵。 不错，我跟你说。 行， 价格咱们还在这儿来。 还在这儿。 还在这儿。 回家了，大家。 这是孩子现在大了，不好管了。 说谁呢？嘿嘿嘿，再见。 特别叛逆。 再见。哟、哦，媳妇儿，这回这么早？ 回来了。啊，回来了！ 你刚才那态度不是对我是吧？ 哎呦，对不起，我看刚谈一个生意，完了以后，生意场上你必须有点态度。 行行行行， 咱们谁跟你？ 我不关心，我那给我点钱吧，我身上没钱了。先生，今儿吃饭花了300，这个那个我身上没多少钱了，你再给我点吧。 啊？ 怎么了？ 啊？ 你啊什么？ 就这么一下子300没了？ 什么叫这么一下子？我们这也半年没见了。聚会一回吃了300块钱，这个很正常，好吧？ 走神，这、啊、是正常什么呀？走神跟你说没说？ 说什么？ 我怎么说的？吃饭多少钱？ 吃饭 别超多少？ 100啊？啊？ 现在多少？ 300啊？ 300减100是？ 200啊？ 你会算啊？ 那的，我这搞科研的，哎，这点加减法还算不清楚。 会算你抄他？ 我抄他？我抄谁了？我抄他？不是我跟你说，媳妇是这样。300的也不贵，那10个人呢，是不是？啊， 老马， 哎， 这么多年了， 嗯， 我给你的钱少是什么？你那意思就是 你要这么说，确实也不多， 不多， 嗯， 100块钱，照你这么个应酬，那咱家受得了受不了啊？ 哎，你要这么说，你出去应酬一次比我花多啊？ 我的什么呀？我挣的多是不是？咱家是不是我挣的是大头，你挣是小头？对吧， 那咱俩还分那么清楚吗？两口子没有你这样的啊、 哎、 我 两口子也得说清楚呀。 两口子说清楚什么呀、啊、 你挣那么少， 我不挣钱吗？ 你挣了那么点钱，你还好意思这么乱花 钱？我挣的 钱 再少，这300块钱我总花起吧。但是说我这吃饭我没干别的，这正经用了怎么了？ 老马，不是我说你，你那些爱好不是我不成全、 啊、 那都是瞎花钱，一点用都没有，玩物丧志。 行，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先别说我黑钱。你说我什么爱好？ 你那些茶叶罐子，买那什么紫砂呀，玩那串啊， 这叫收藏， 有什么用啊？ 哎呦，能升值。 升什么了？哪样升了？ 我跟你说，这人的爱好，最起码我的爱好都是良好的爱好吧，都是高雅的爱好吧。 你肯定这顿饭没有这么多钱。我跟你说，老马，你那点花招，咱俩认识的时候你就有不老实的时候，是吧？ 我什么不老实啊？我跟你说啊，这绝对是这钱就吃饭花了。 我要看你下回再多出一壶，你看我怎么削你呢？ 嘿，